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PowerSet HBase 的老东家。谷歌的三驾马车及谷歌文件系统 MapReduce Bigtable 被誉为计算机科学进入大数据时代的标志。作为开源大数据的标杆 Hadoop， 它的开发者道格卡丁最初在实现自己的爬虫 Notch 的时候，只实现了 Hadoop 文件系统和 Hadoop MapReduce， 并未实现 Bigtable。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 Bigtable 在 Hadoop 的生态圈里是缺失的。对于这种缺失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在爬虫还是当时 Hadoop 的几大生态圈里，大家对 Bigtable 的需求并没有另外两驾马车那样强烈。真正在 Hadoop 的生态圈里实现 Bigtable 的开源版的，是一家叫做 PowerSet 的公司推出的 HBase 项目。 HBase 代码量大，架构复杂，但是呢，很多代码都写得非常优雅。与 Hadoop 文件系统和 Hadoop MapReduce 的快操猛相比呢， HBase 的出现无疑让人眼前一亮。曾经的 PowerSet 也是十分著名的创业公司，它创业的领域呢是下一代搜索引擎，自然语言搜索引擎。那在今天呢，它却没了当初的名气。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呀，我就会说到。那么这个曾经开发了 HBase 的创业公司现在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04年谷歌成功上市，它是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后第一家上市的超大型互联网公司。作为搜索巨人的谷歌已经渐渐取代门户网站成为互联网的新入口。那与此同时呢，它的股票增值速度也像坐上了火箭一路攀升。那个时候的移动互联网尚在萌芽，社交网络呢也没有占据主流地位，搜索引擎呢因为谷歌的成功成为了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关注热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以投资者和创业者的信息为主的网站 VentureBeat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的主编马特·马绍尔呢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这样的：不可忽视的创业公司 PowerSet 即将筹集1000万美元去打败谷歌。那这篇文章呢画出了三个重点。有一个新的高科技公司 PowerSet， 它的创始人呢是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专家巴尼佩尔，这家公司将会以新的技术打败谷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PowerSet 的创始人号称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的巴尼也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自己正在创办一家搜索公司。巴尼呢还举了个例子，如果搜索 Book by Children， 谷歌会自动忽略掉 by，导致搜索引擎不能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自己创立的公司 PowerSet 则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因为后者呢，可以理解自然语言，而前者呢，只是做关键词匹配，所以高频介词 by 被忽略掉了，造成了语义不正确。那即使到了今天，谷歌的搜索引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单词进行匹配。于是呢，基于语义的搜索，对2006年的谷歌而言毋庸置疑是个问题，而 PowerSet 是基于自然语言的，那想来呢，技术上应该相当厉害。但事实上是 PowerSet 在公司还没有任何产品的时候就开始大肆炒作，这靠不靠谱呢就不好说了。后来公布出来的信息啊，让人大跌眼镜。 PowerSet 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分析技术是从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授权而来的。一个自然语言搜索的公司，它的核心技术不是由自己开发的，而是授权过来的，这就更让人啊怀疑 PowerSet 到底靠不靠谱了。所以 PowerSet 一边在聚光灯下备受瞩目，一边呢又被大家不断质疑。众人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 PowerSet 发布跨时代的产品，然而呢这一等就是两年。到了2008年5月的时候， PowerSet 终于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个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引擎。但是呢这个引擎啊只能搜索维基百科上面的一部分文章，并不能呢处理维基百科以外的任何互联网内容搜索问题。不过呢，在 PowerSet 的搜索结果页面上确实啊包括了一些和谷歌不一样的东西，它们主要是下面的内容。第一，资料。当用户输入一个搜索主题， PowerSet 会从维基百科中总结出一些相关资料。第二呢是主题档案， PowerSet 会对主题做一个总结。第三，答案集。对很多问题， PowerSet 会自动生成一个答案表。第四，语义高亮。与用户问题语义相关的搜索结果会高亮显示。第五呢，微浏览器，搜索结果会以大纲形式显示。第六，专题条，一个导航工具条会随时漂浮在搜索结果旁边，来帮助用户快速进入文章的某个章节。第七，资料概要，会自动生成文章的内容总结。第八，相关资料，可以生成相关主题文章的链接。 那这些东西和谷歌比起来，自然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分。但是这样的搜索引擎是不是比谷歌更强大好用，那就见仁见智了。那有人问 Parasite 为什么不提供整个互联网的索引？ Parasite 的回答是，他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没有足够的机器存储整个互联网的内容，但他们的技术呢，对整个互联网都是适用的。只要有足够多的财力物力， Parasite 呢，分分钟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搜索整个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那这个回答呀，当然不会让所有人十分满意。那有人相信 Parasite 有这样的能力，那有人还觉得 Parasite 是在吹牛。毕竟维基百科有相对工整的数据，工整的数据在语义上就会相对简单，建立知识库也不是那么复杂。而对于整个互联网来说，数据不仅仅没有这样工整，很可能也是不正确的。面对这样的数据， Parasite 的表现很可能是一塌糊涂。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呢，那就十分有趣了哈。谷歌有钱以后呢，就开始挑衅微软，开始了在西雅图建办公室啊，挖微软的墙角，推出 Google Docs 进军微软的办公软件市场等一系列行径。这导致了当时微软的 CEO 史蒂夫·鲍尔默决定大举进军搜索市场，做 Bing 搜索引擎和谷歌正面对抗。于是呢， Parasite 公布他们基于维基百科的新一代搜索引擎以后没多久，也就是2008年7月， Parasite 就被微软收购了，收购价是1亿美金。那实际上收购价其实呢，算不得太高。而收购了 Parasite 的微软既没有终止 HBase 的开发，也没有把 HBase 当作自己重要的资产对待。那一直到萨提亚上台以后啊，微软开始向云转移， HBase 的重要性才体现了出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微软收购 Parasite 时加入的那批 HBase 开发人员却早已经纷纷跳槽离开了。所以呢，微软曾经有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对 Hadoop 生态圈形成巨大的影响，但自己呢却轻易的放过去了。这或许呢是微软一时之失，那或许呢是他当时过于自以为是，但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也不好过多评判。我们无从验证 Parasite 是否真的那么牛，但是呢，起码有一点，微软的 Bing 搜索引擎自从收购了 Parasite 的技术以后，再也没有呈现出超越谷歌的趋势。不过不可否认， Parasite 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它在开发语义搜索系统的过程中呢，需要用到类似于谷歌 Bigtable 的系统，但是当时呢，开源的 Hadoop 生态圈却没有，所以 Parasite 自己开发了 HBase。单纯从这一点来讲呢， Parasite 就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了。HBase 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系统，那最初 Parasite 投入进去的人虽然只是个位数，但是它的质量在开源社区里面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中肯的去评论 Parasite， 它做出了 HBase， 并且呢，对 Hadoop 生态圈和大数据开源的贡献依然是极为巨大的。所以呢，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要感谢 Parasite， 毕竟呢，它还是给我们留下了 HBase 这个优秀的